在我们问他是做什么的时候啊，除了说What is this old man? 我们还可以说 What does this woman do? What does this old man do? 我们也可以用 What does 谁谁谁 do 这种说法来表示他做什么什么工作的。那么如果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应该怎么说呢？ I don't know。 那么在回答Who is he 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哦，我想他是Diana 的爸爸吧，也就是我不太肯定。那么这种不太肯定的说法呢，就是 I think he's Diana's father， 我认为我想 I think 后面加一个从句 I think 后面加 He is Diana's father， I think he's Diana's father。那么用 I think 呢来这个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如果别人说 I think he's Diana's father， 然后您呢不敢苟同，您说I don't think so， 我不这样认为。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think 想认为， so 如此， I don't think so， 我不这样认为。最后我们还可以问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 Do you know his name?Do you know his name? 好，那么还有在我们看照片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要谈论这是谁，那是谁，他是做什么的这个他住在哪儿等等。同时呢，为了这个辨清人物啊，我们可能还要问左边这个是谁呀，右边这个是谁呀。那么在左边就应该是 on the left， left 左。那么在右边呢，应该是 on the right。 好了，把需要掌握的这个句型我们都看了一遍，现在呢就让我们试着来做一个练习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课本第52页的第七个练习。那么比如我们来做这么一组句子我说这位女士她是做什么的，您说呢她是一个家庭主妇，那么说她是做什么的就应该怎么来问呢？ What is this woman? 那么要用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这个句型呢应该怎么说？对了， What does this woman do? 如果您说她是一个家庭主妇，也就是我们图里面右边的这个人物哈，那么您就可以说 She's a housewife. She's a housewife. 接下来我就可以问那她是不是 Koji 的夫人呢？ Is she Koji's wife? Is she Koji's wife? 同时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同位语，说她是不是 Koji 的妻子 Yuko 呢？那我们就可以说 Is she Koji's wife Yuko? Is she Koji's wife Yuko? 答案说我想不是。 No,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我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您可以说Yuko 的这个头发呀是黑色的，而这位女士她的头发呢是棕色的，所以呢我想她不是 Yuko。 那您就可以说 Yuko's hair is black and this woman has brown hair。 怎么样，您都掌握了吗？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o is this woman on the left? I think she's Mrs. Green. What is she? She's a doctor. Who is this woman on the right?She's Mrs. Martin, I think. What is she? She's a nurse. Who's this woman on the left? I think she's Mrs. Green. What is she? She's a doctor. Who's this woman on the right? She's Mrs. Martin, I think. What is she? She's a nurse. What does this woman do? She's a housewife. is she Koji's wife, Yuko? No, I don't think so. Yuko's hair is black. And this woman has brown hair. What does this woman do? She's a housewife. Is she Koji's wife, Yuko? No, I don't think so. Yuko's hair is black, and this woman has brown hair. 那么这些句型在真实的生活中是怎么运用的呢？一起来走入 Scotty in Beijing。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的学生来到他的家里， Scotty 拿出他的相册给同学们看。 Oh, so many pictures. Scotty, who is this, do you know? I think he's my friend, Nick's brother. What does he do? He's a journalist. Who is this woman on the left? I think it's Nick's girlfriend. Oh, what is she? I think she's a musician. And this girl on the right, who is she? Sorry, I don't know.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今天我们复习了第八课前两节学过的内容，也就是如何描述人物。同时呢，我们还这个复习了一些提问的说法。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那么在今天的作业里呢，我想请大家找出一张自己家里人的合影，那么拿自己家人的照片呢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您可以说啊，这是谁谁谁，这些人都是谁谁谁啊，他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么他们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比如说他是我的孩子，还是他是我的姐姐，还是他是我的妈妈，等等等等。那么欢迎朋友们呢把您的作业和照片一起寄给我们。那么使用电子邮件的朋友们呢，你可以试着找一个 scanner， 也就是一个扫描仪，把您的照片扫下来，连同作业一起寄给我们，我们将看一看谁的描述最贴切。好了，作业呢可以寄到建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r family， 那么我非常盼望能够早日见到您家里人的照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OK listeners, it's goodbye again. It was wonderful to be here,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Good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Anglíski yizik.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又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学习第八课的第三部分Section C， 我们仍然欢迎 Alan 和我们一起讨论我们的课文。Hi Alan。 Hi, Ginger.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look good, too, today. Thank you. And I want to say hello to the listener. How are you, listener? Hi, listeners. 希望大家都能听到 Alan 对你大家的致意。好，我们看 page 73, 第73页。Start from section C, new words. 我们仍然像往常一样开始我们的生词部分。 New words, new page. 我们看看这一课的生词跟我们下面的讨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讨论的主题呢就是 hobby, 业余爱好。所以呢我们就这个里边仍然是跟它相关的。Now let's look at the first word, 收集 Collect. Collect. 我们前面已经用了这个词了 Collecting stamps, collection, 收集整理 Collection. Collection, 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东西收集的全部内容 Collection. 比如说在图书馆图书馆里有很多藏书Do we usually say there's a big collection of the books in the library? Well, if it were a special sort of a book exhibition, you might, or if the books were rare books or very expensive, then we might say it's a book collection. Mm. But we would not use the word collection to refer to ordinary books in the library. Okay, very good. That's a very good point. Thank you, Alan. 我们说收集的东西呢，我就想起来了。有些人在介绍自己图书馆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图书馆的藏书也用这个 collection。Alan 指出，如果图书馆里有一些，比如孤本呀、绝本呀、特别的专题的一些书籍，比如说北京的胡同啊，那个胡同里有一些照片什么的，像这些东西作为一个 collection。可以提到的如果想说一般一个图书馆的总体的藏书我们就不用 collection 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好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很有意思的爵士音乐 Jazz Jazz 说到 Jazz 的我可以看到 Alan 感到非常有兴趣充满了感情因为中文爵士就是从 Jazz 这个词的音译上音声音上面翻译过来的 What does it occur to you Alan when you say Jazz? Well when I think of Jazz I think of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in the state of Louisiana where it's the jazz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Alan 充满兴趣和情感地告诉我们当他说 jazz 这个词的时候他脑子里出现的是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州这是美国他们称为 jazz 的发源地 jazz 的 capital 美国的爵士音乐就是美国南方黑人生活地域的产生出来的一个美国本土的音乐非常有它特殊的魅力我也是一个jazz fan I'm a jazz fan too、 嗯、 So jazz 是我们如果说美国有什么音乐我们就第一个可能想到的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美国风格的 jazz Can you see that jazz is only American style of music? I think at this point it has certainly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genre and contributions to jazz are being made in all countries now including China Right, 它当然很早是从美国发源的因为说到了那个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州但是呢它现在爵士乐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了它很高兴到中国来也能听到看到很多爵士乐的演奏和创造者 OK, we can talk about that later 我们说怎么样 What about? Yeah, what about? What's usually a way of saying this phrase? What about you? Yeah, if... What about your collection? Yeah, what about your collection? Or if I say, you know, is John coming? And you say yes, I might want to know about Michael. And so I'll say, what about Michael? 一般是指两个人谈话的另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正在谈 John, 就是约翰来了，我们谈约翰。然后我们想起来了，还有 Michael, 我们说 what about Michael? 我们说到另外一个，就用这个 what about 在谈话中经常出现的。OK, 然后呢，摄影作为一门艺术或一门学问。 Photography. Photography. Photography. 我们以前学过 photograph, 照片或者叫 photo, 和 photographer,这个摄影的人摄影家摄影师整个的摄影这门学问或这门艺术呢叫做 photography 请大家记住然后我们看到初学者 beginner beginner beginner， 我们知道这从 begin 开始加上 ner 构成的一个名词 beginner， 这样的开始的人就叫做初学者。 OK， 我们一会儿在书里看看谁是干什么事情的 beginner。 Move to the right， 还不 yet。 Yet.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yet being used in a sentence, Alan? Sure. I haven't eaten breakfast yet. Uh-huh. Alan, I'm hungry. Oh, Alan 立马就说出来一个用 yet 造的句子。I haven't had my breakfast yet. 还没有就是这样用的。如果说 I haven't had my breakfast, 我没有吃早点。这是一句话。I haven't had my breakfast yet. 我还没有吃早点呢，加重了语气。I haven't finished my homework yet. 我到现在还没有做完家庭作业。Yet 在这里边就起到了一个语气性的、情感性的强调的意思。OK， 我们看 next one。By 的过去式。 Bought。 Bought。By 买东西 ，buy by 购买 ，bought。如果是昨天买的这本书 I bought the book yesterday. I bought it yesterday. 昨天就用 bought， 你绝不能用 buy。 由于 buy 不是加 ed 变的过去式，而是整个的变法，所以希望大家特殊记住。 OK， 洗印器 Developer 我们昨天学过洗印照片 develop 加上 er 就是洗印照片的机器。这里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照片洗印机，或者叫照片冲印机，叫冲印器我觉得不太合适，不如叫做那就是那个机器 developer。 花费 cost How much does it cost for you to come to China, Alan? Oh, well, it depends on the time of the year, as you I'm sure know, Ginger. When I came this time, actually I did not buy a round trip ticket. I bought a one-way fare, and it was only 300 Meijin. So, oh, 300. Yes. Right, Meijin. Okay. How much did it cost you to come to China this time? 我问 Alan, 这次到中国来花了多少钱？他说，取决于你什么时候。比如说这次来，我也没买一个 round ticket, 没有买往返票。我买的什么呢？买的是单程的，只花了 about $300. 差不多300多美元就单飞一趟，这应该说是比较便宜的。OK， 坐下。 Be seated. Be seated. 很正式的。That sounds very formal, right, Anna? Yes, very, very formal. Yeah, like an order. Be seated. Don't move, right? I remember being a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 with a very strict teacher, and she would tell us all together, be seated, and all the children together would sit down quickly. OK.我说这个听起来就很正式，是不是 Alan? 他说的没错，让我想起来我在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严厉的老师，于是呢那个我们每次老师都要说 all together, 全体都有 be seated, 坐下，孩子们呼的一下赶快坐下。 be seated 有一个很严厉的比较重的口气，我一般客人呢不太用这个词。 OK, the last one, 复数 Retail Tell, 讲，告诉你Tell a story, 讲一个故事。Retell, 重讲一遍，复述一遍，转述别人的，用 retell, R-E 表示再一次的意思。OK, let's look at all the vocabulary, and Alan, please read it for us. Sure, Ginger. Collect, collection, jazz, what about